凌晨，共听心中音韵，期望伴你风雨同行，寻觅热烫的心。长路踏过，轻雨未尘，共你的心多近，途上让我轻抱耳吻。So